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新的方向是周华健进入滚石唱片公司发行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，该专辑一共收录了有15首歌曲。这张专辑是由李宗盛给周华健制作的第一张专辑，主打歌《新的方向》是台湾雷诺9号汽车的广告代言歌曲。因为这首歌随着汽车广告的播出，才让周华健第一次出现在了公众面前。随着这张专辑的发行，由此周华健开始正式步入乐坛，开启了他的音乐事业的人生。 追逐风，追逐太阳，在人生的大道上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。在这一颗年轻的心，沿途装满了理想，我的心不断地飞翔，向前伸张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。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。

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 爱生活。 爱生活，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

96.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紧紧拥抱在一起，

地里大声说我永不后悔，因为在今夜我决定要放纵地流泪，被那些往事缠到一夜不能睡，梦也梦得隐隐约约，爱歇斯底里大声说我永不后悔，因为在今夜我决定要放纵地流泪。 No.

想起你的依旧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还有痛，还要走还有我， 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妹妹， 是万世沙砾当中一颗石头，大这么多，感激天生这个我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

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相信而已，演得不像我自己，更美丽。